你好，我是景霄。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深入浅出字符串。学习任何一门编程语言，代码示例和讲解都必不可少。我们专栏中的文章也是如此。因为包含大量的代码块，听音频的同学建议你打开文稿同步来学习，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那下面呢，我们进入正题。 Python 中的程序充满了字符串，在平常阅读代码时也屡见不鲜。字符串同样是 Python 中很常见的一种数据类型，比如日志的打印、程序中函数的注释、数据库的访问、变量的基本操作等等，都用到了字符串。当然，我相信你本身对字符串也有所了解。今天这节课，我主要带你回顾一下字符串的常用操作，并对其中的一些小 tricks 加以详细的解释。我们首先来看字符串的基础内容。什么是字符串呢？字符串是独立字符组成的一个序列，通常包含在单引号、双引号或者三引号之中。比如下面几种写法，这里定义了 name、 city 和 text 三个变量，都是字符串类型。我们知道 Python 中单引号、双引号和三引号的字符串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区别。比如下面的这个例子中的 S1、S2、S3 完全一样。 Python 同时支持这三种表达方式，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在于方便你在字符串中内嵌带引号的字符串，比如下面这个字符串。而 Python 的三引号字符串则主要应用于多行字符串的情景，比如函数的注释等等。同时 Python 也支持转义字符，所谓的转义字符就是用反斜杠开头的字符串来表示一些特定意义的字符。我把常见的转义字符总结成了下面这张表格，你可以在文章当中查看并保存。为了方便你理解，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例子代码中的反斜杠 N 表示一个字符，即换行符，反斜杠 T 也表示一个字符，即横向制表符，所以最后打印出来的输出就是字符 A 换行字符 B， 然后制表符，最后打印字符 C。 不过要注意，虽然最后打印的输出横跨了两行，但是整个字符串 S 仍然只有五个元素。在转移字符的应用中，最常见的就是换行符反斜杠 N 的使用。比如文件读取，如果我们一行行的读取，那么每一行字符串的末尾都会包含换行符反斜杠 N， 而最后做数据处理时，我们往往会丢掉每一行的换行符。讲完了字符串的基本原理，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字符串的常用操作。你可以把字符串想象成一个由单个字符组成的数组，所以 Python 的字符串同样支持索引、切片和便利等等操作。和其他数据结构如列表、元组一样，字符串的索引同样从零开始。index 等于0表示第一个元素，方括号 index 到 index 加2则表示第 index 元素到 index 加1个元素组成的子字符串。便利字符串同样很简单，相当于便利字符串中的每个字符。特别要注意， Python 的字符串是不可改变的，因此呢，用下面的操作来改变一个字符串内部的字符是错误的，不允许的。Python 中字符串的改变通常只能通过创建新的字符串来完成，比如上面例子中想把 hello 的第一个字符 h 改为大写的 h， 我们可以采用下面的做法。第一种做法是直接用大写的 h 通过加号操作符与原字符串切片操作的子字符串拼接而成的新的字符串。第二种方法是直接扫描原字符串，把小写的 h 替换成大写的 h， 得到新的字符串。你可能了解到，在其他语言中如 Java 有可变的字符串类型，比如 String Builder， 每次添加、改变或删除字符无需创建新的字符串，时间复杂度为 O1， 这样就大大提高了程序的运行效率。但可惜的是， Python 中并没有相关的数据类型，我们还是得老老实实创建新的字符串，因此每次想要改变字符串往往需要 ON 的时间复杂度，其中 N 为新字符串的长度。你可能注意到了，上面例子的说明当中我用的是往往、通常这样的字眼，并没有说一定，那这是为什么呢？显然随着版本的更新， Python 也越来越聪明，性能优化变得越来越好了。这里我着重讲解一下使用加法字符串的字符串拼接方法，因为它是一个例外，打破了字符串不可改变的特性。操作方法我放在了代码段中做演示。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例子，你觉得这个例子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呢？每次循环似乎都得创建一个新的字符串，而每次创建一个新的字符串都需要 ON 的时间复杂度，因此总的时间复杂度就为 O1 加 O2 一直加到 On 等于 On 的平方，这样到底对不对呢？乍一看这样分析确实有道理，但是必须说明这个结论只适用于老版本的 Python 了。自从 Python 2.5 开始，每次处理字符串的拼接操作时， Python 首先会检查 String 1还有没有其他的引用，如果没有的话，就会尝试原地扩充字符串 buffer 的大小，而不是重新分配一块内存来创建新的字符串并拷贝。这样的话，上述例子中的时间复杂度就仅为 O1 了。因此以后在你写程序遇到字符串拼接时，如果使用加法操作符更方便，就放心的去用，不用过分担心效率问题了。另外，对于字符串拼接问题，除了使用加法操作符，我们还可以使用字符串内置的 join 函数，它表示把每个元素都按照指定的格式连接起来。由于列表的 append 的操作是 O1 复杂度，字符串同理，因此这个含有 for 循环例子的时间复杂度为 n 乘以 O1 等于 On。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字符串的分割函数 spellate， 这个函数表示把字符串按照 separator 分割成子字符串，并返回一个分割后子字符串组合的列表。它常常应用于对数据的解析处理，比如我们读取了某个文件的路径，想要调用数据库的 API 去读取相应的数据，我们通常会写成下面这样。此外，常见的函数还有 strip 函数，表示去掉首尾的 string 字符串， lstrip 函数表示只去掉开头的 string 字符串， rstrip 函数表示只去掉尾部的 string 字符串。这些在数据的解析处理中同样很常见，比如很多时候从文件读进来的字符串中，开头和结尾都含有空字符，我们需要去掉它们，就可以用 strip 函数。当然 Python 中字符串还有很多常用操作，比如 find 函数表示从 start 到 end 查找字符串中子字符串 sub 的位置等等。这里我只强调了最常用并且容易出错的几个函数，其他内容你可以自行查找相应的文档范例加以了解，我就不一一赘述了。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字符串的格式化。什么是字符串的格式化呢？通常我们使用一个字符串作为模板，模板中会有格式符，这些格式符为后续真实值预留位置，以呈现出真实值应该呈现的格式。字符串的格式化通常会用在程序的输出、 logging 等场景。举一个常见的例子，比如我们有一个任务，给定一个用户的 user ID， 要去数据库中查询该用户的一些信息并返回。如果数据库中没有此人的信息，我们通常会记录下来，这样有利于往后的日志分析或者是线上 bug 的调试等等。我们通常会用下面的方法来表示，其中的 string.format 就是所谓的格式化函数，而大括号就是所谓的格式符，用来为后面的真实值，也就是变量 name 预留位置。如果 id 等于 123， name 等于 json， 那么输出便如下所示。这样看来是不是非常简单呢？不过要注意，string.format 是最新的字符串格式函数与规范，自然我们还有其他的表示方法，比如在 Python 之前的版本中，字符串格式化通常用百分号来表示，那么上述的例子就可以写成下面这样，其中百分号 s 表示字符串型，百分号 d 表示整型等等，这些属于常识，你应该都了解。当然现在你写程序时，我还是推荐使用 format 函数，毕竟这是最新规范，也是官方文档推荐的规范。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非要使用格式化函数？上述例子使用字符串的拼接不也能完成吗？没错，在很多情况下，字符串拼接确实能满足格式化函数的需求，但是使用格式化函数更加清晰易读，并且呢更加规范，不易出错。到此我来总结一下，这节课我们主要学习了 Python 字符串的一些基本知识和常用操作，并且结合具体的例子与场景加以说明，特别需要注意下面这几点。Python 中字符串使用单引号、双引号和三引号表示，三者意义相同，并没有什么区别。其中三引号的字符串通常用在多行字符串的场景。Python 中字符串是不可变的，因此呢，随意改变字符串中字符的值是不被允许的。Python 新版本中字符串的拼接变得比以前高效了许多，你可以放心使用。Python 中字符串的格式化常常用在输出、日志的记录等场景。最后给你留道思考题，在新版本的 Python 中，下面两个字符串拼接操作，你觉得哪个更优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同事、朋友。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